起我普天满壮志凌云，想当年桃花马上威风凛凛，滴血飞溅十六群，有生之日则当尽存，徒怎能够属于他人，番邦小丑何足论，我已见那、啊